么多，再美丽的夜月，好像醉了又解，好像醒了又解，空气有点热，就在欲望的街。 你的眼在念着谁，你的心在写着谁，若有若无的暧昧，就是要让你沉醉。 像夜晚得不到太阳，至少你在我心上，就像道歉得不到原谅，至少能不遗忘，就像冬天得不到疯狂，至少能陪你流浪，就像疼痛在身上流淌，至少能得到的拥抱。你也许是我得不到的温柔，我也许是你不想要的以后，遗憾总会让心酸难受，或者泪流，毕竟爱了很久。你也许是我难愈合的伤口，我也许在你回忆里才永久，眼泪不是为你就不会流， 就像那些失眠的夜晚，想和你说句晚安，就像我的表情不自然，至少你也习惯，